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12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6。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参观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展览，并调研嗨酷产业原始，强调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打造全球优秀创业人才嘉年华。 本市积极推动中轴线文物腾会，力争用3年时间具备申遗条件。 朝阳区望京小街开街1年，累计到访800万人次。 市教委公布首批152家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 教培行业展开同业互助，2500多个岗位助力教培行业人才就业。 今年底，全市将有800到1000个电子眼抓拍机动车不礼让行人。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暨创业大赛昨天举办颁奖典礼等活动，市委书记蔡奇参观峰会展览，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并到顺义区调研嗨酷产业园。他强调，北京是创新创业的热土，要坚持开放发展，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吸引更多国际人才和创新要素聚集，打造全球优秀创业人才嘉年华，为北京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为创业大赛获奖者颁奖，并一同参观调研。本届峰会汇聚全球创新前沿理念，吸引了84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多个创业项目、5000多名创业人才参加创业大赛，实现项目总数和增量项目数2个翻一番。蔡奇、陈其宁查看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及国际人才社区、全球创新国家优秀项目等展区，与优秀创业者、生态伙伴和获奖项目代表交流。嗨酷产业园是创业大赛项目的承载地，也是创新生态产业发展的聚集区，目前已经引进14家科技企业。蔡奇说，产业园要与峰会紧密结合，用好创业大赛成果，为创新创业项目落地转化提供支持。要创新机制激发活力，打造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特色科技创新产业园，形成创新创业高地。蔡奇在调研时指出，要坚持国际化，汇聚全球顶尖投资机构、科研院所、优秀人才和创业项目，不断提升峰会全球影响力。要持续完善全链条创业生态体系，用好嗨酷管家服务平台，为企业和人才提供一站式服务，以创业者为中心，以市场化方式促进科技与产业、人才、资本深度融合，推动创业项目与市场需求、投资机构精准对接，加强国际人才社区建设，营造宜居宜业的环境，让人才安心创业发展。 嗨酷2021全球创业者峰会主题日昨天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办。嗨酷2021全球创业大赛颁奖盛典为大赛上百个全球获奖项目颁奖。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一段快手上的别哭鸭特效有100多万人参与拍摄，翻转晃动手机，拍摄者流出的特效泪水居然像真的水跌落在容器上一样四处飞溅。这个早期特效其实是基于90后创业者胡元明团队太极图形项目图形基础设施做出的效果。 他们之前其实也不是不能开发，就是比较麻烦，他可能每一种机型都要开发一下，编写的代码也非常长，然后要找到专家来去做这个事儿。有了我们这个系统以后非常简单，大概就是以前写10天，现在写1天这样。 麻省理工博士毕业后，小胡回国创业，

历史招牌设计让环境富有时尚感。运营方万科北方区域产城产办事业部总经理栾宁告诉记者， 挂了46块的历史电招，把小街所有的商业要素让所有来到的人能够站在街口就感受到。到晚上的时候，它也形成了两侧的建筑立面的一个光源，然后再结合顶上的96个永久性的舞台效果的这个射灯，就让小街有了点亮夜经济的这样一个表达。 德国风情是望京小街的主题，游客除了能看到柏林熊这样的标志性雕塑，还能在15个沿街商亭中购物。栾宁说， 每一个商亭顶上都是德国一个州的州旗，每个商亭都不一样，灯啊、山墙木，包括它的花箱，所有的花箱里的花的选择都是反反复复的跟德国企业、德国专家、德国留学生进行探讨。 望京小街全长380米，北连望京街、南通府荣街，两侧分别是万科时代中心和方恒购物中心，建成于10多年前。2019年，街区已暴露出环境杂乱、道路破损、业态老旧等问题，这次的升级改造让小街焕发了生机。望京街道工委书记杨晓生表示， 经济收益的预期、群众体验的预期、包括社会评价的预期，整体上都高于了我们前期的初步评估。下一阶段的重点呢，就是加强对方恒的整体的升级改造，科技为主。那么另外一个考虑呢，就是把小街做一个延伸，周边的我们的一些城市绿地去进行一些提升，从而呢让它和其他的商业单体啊形成连接。 据了解，望京地区的10家商业体将基于自身基础，聚焦未来商业，强化各自特色进行升级，周边的绿地和公园也将配套建成。通过慢行系统改造、绿道建设、智慧交通项目等，将辖区商业体串成一个环形的活力消费圈。 新闻广播消息，市教委昨天汇总公布了北京首批152家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这些机构都是非盈利性机构，在办学资质、办学行为、资金监管、疫情防控等方面符合规定要求。具体名单，家长可以通过市教委官方微信公众号“首都教育”查询。未来，市教委将定期归集并公布各区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市教委同时表示，培训机构收费标准应当对外公示，一次性收费不超过3个月或60课时。应当在办学场所显著位置张贴承诺书，对教师任职资格信息、线下培训结束时间不晚于晚上8点半、不留作业等进行公开承诺。 在双减政策的大背景下，本市昨天举办教培行业同业互助对接活动，并且组织了集中签约。现场2500多个岗位覆盖了教培行业各类人群，解决教培人才再就业难题。另外，活动还通过免费转课等方式解决已经购课家长的后顾之忧。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在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指导下，中国民办教育协会联合中公教育、新高教集团等56家招聘用人单位，以及智联招聘、前程无忧、共同服务、杰瑞教育、鲸鱼小班、无一 talk、 巨人教育等8家教培机构。北京市职业教育服务中心主任陈东介绍， 教培行业的从业人员都是一个宝贵的人才资源，90%以上你看都是35岁以下的，85%都是本科以上的学历，所以呢，我们也就利用这个优势推荐一些更加精准的适合的这些岗位，起了一个叫换新赛道筑梦明天这样就业服务平台。目前有2.8万家招聘企业提供了超过22万个岗位。 在对接会上，8家教培机构分别与招聘用人单位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集中签订合作协议。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培训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文博介绍， 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涉及在境内外2500多个岗位，涵盖了中小学、幼儿园等各学段，满足我们教培行业各类人才的就业需求。 因经营困难，今年秋季已停止办学的巨人教育，目前已与高思、新东方等多家教培机构达成合作协议。巨人教育总裁办主任王丽表示， 现在已经完成转课工作的学员呢，大概有30%左右，其他的还在转课的过程中。学费比较多的这种情况呢，主要是这种1对1的学员呢，目前呢，我们也主要是在跟新东方还有一米辅导在对接。我们所有的这个学员都会给安排就是转课的这个工作。老师呢，目前呢已经有近100位的这个老师已经跟其他的这个机构已经对接了，有一 向者接收。 高资教育副总经理杨晨表示，高资教育与巨人教育将从校区、学生、教师三个方面开展深度对接，高资自愿接收巨人教育学员，解决已购课家长的后顾之忧。 我们大概应该是接纳了4000多的学员，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吸纳了一些他们的老师。 大概有多少？ 30个左右。 现场，中国新高教集团与杰瑞教育、京城教育集团与金鱼小班、中公教育集团与武夷 Talk、高资教育与巨人教育分别签约进行转岗互助。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副局长贺瑞表示， 通过我们所监测的结果看，我们近3万人出现了这种裁员，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现在已经近2万人我们实现了再就业。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北京交通大学建校125周年创新发展大会昨天举行，北京交通大学推出8项举措，开启双一流建设创新发展新征程。北京交通大学将全面深化有交大特色的本研贯通、学科融通、产学相通、国际互通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构建学科专业适应交通强国等国家战略需求，体现个性化、多样化的高质量人才培养新体系，将以前沿科学中心建设和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为战略平台，全面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能力。北京交通大学还将设立1元讲席教授基金，用于引进和培养战略科学家和高水平学科领军人才。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北京交通大学在昨天的建校125周年创新发展大会上举行了智慧高铁系统前沿科学中心揭牌仪式。这个中心将围绕全天候列车自主运行、全过程旅客一行服务、全生命高铁健康管理三个重点方向的科学技术难题，开展基础理论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撑我国高铁名片和交通强国建设。智慧高铁系统前沿科学中心依托北京交通大学建设，在去年12月31号获得教育部正式立项。文明驾车，礼让行人。 本市多部门昨天联合举办“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北京公交集团通过视频稽查，实现了对文明驾驶的实时监测。预计到今年年底，本市抓拍斑马线上不礼让行人的电子眼将增加到800到1000个，覆盖更多的路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在广安门外大街番子路口，交警、文明引导员和公交志愿者进行值守。11号上午，本市多部门联动，在全市150多处重点路口设立宣传站，开展文明驾车、礼让行人实践。市民们说， 现在是有改观，公交车也好，机动车也好，都是会主动避让行人的，特别是在斑马线这儿。 目前，礼让斑马线是北京公交的常态化管理措施，通过车载视频监控设备实现远程稽查，全方位覆盖车厢内外，可实时查看司机操作和车辆运行。北京公交集团办公室稽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孙颖说， 通过调取车载的1号探头，1号探头呢是在运营车辆的最前端的挡风玻璃这个位置，能够看到我们司机在驾驶过程当中，在路过斑马线的时候，如果有行人是否礼让了行人。 北京公交集团内部对驾驶员也有严格的12分考核，涉及安全和服务等方面，和司机的薪资挂钩。北京公交集团安服部经理杨斌介绍， 发现不礼让斑马线的驾驶员，我也要扣3分的，经济损失在大致应该在1500块钱。每月11号和22号作为主题宣传日活动，我们呢也制定了321这个操作，接近人行横道30米的时候要主动的减速，在20米时呢要把速度控制在15公里以内，到10米的时候，如果人行横道有行人，我们应该停车来避让。 目前本市有217处路口的电子眼，增加了抓拍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行为的功能。市交管局安监处副处长王艳飞表示，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活动要一抓3年，争取到年底达到800到1000个摄像头，专门对未礼让斑马线的行为进行抓拍。 新闻广播消息，文明驾车礼让行人倡导实践活动启动后的首期直播答题节目昨天在交通广播新闻晚知道节目推出。1小时的特别节目一共推出10道问题，超过6700人次参与。不少听众答题后抽得了最多100元的加油券。 十道题的整体正确率超过 80%， 反映出近期本市倡导的文明驾车礼让行人活动取得了良好成果。文明驾车礼让行人倡导实践活动8号启动，项目上线四天，超过20万人在活动页面响应文明驾车礼让行人倡议书。 新闻广播消息，根据市水务局的安排部署，昨天下午6点，由密云水库白河调节池向下游白河泄洪，流量为每秒30立方米。今天上午10点，从潮河输水隧洞泄洪，改由密云水库第三溢洪道向下游潮河泄洪，流量增加到每秒100立方米。为确保密云水库下游潮白河道、精密引水渠和潮河总干渠河道及人员安全，水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远离河道。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2021年北京科学家年华昨天在北京科学中心开幕，科技冬奥主题展、首都科技创新成果展、科学家精神主题展等一系列科普活动揭开面纱。本届科学家年华将持续到9月17号，市民可以通过北京科学中心官网预约参观。 首都科技创新成果展的子展览“智行万里”主题展昨天在北京科技中心开展，展览围绕未来智慧交通、智能网联及车联网建设等内容，全面展示了我国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智慧海淀群星闪耀时人才峰会暨人才主题周闭幕式日前在中关村一号成功举办。活动现场启动了一号跨境加速平台，这个平台涵盖办公、商务洽谈、活动会议等多种功能，可以为进驻的跨境项目提供全链条服务以及两区专项政策支持。 即日起到12月31号，北京市民打开美团 APP 搜索数字人民币完成报名，就可以领取10元数字人民币红包，用于支付美团单车骑行费用，之后再骑行还能额外获得数字人民币低碳红包奖励，用于更多低碳出行。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峰、谭燕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1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追踪报道，蓬莱公寓居民反映旧改后漏雨严重，相关部门给出解决方案。 抹了一层薄薄砂浆，下冰雹全给砸花了。 追踪报道，通州一小区夏季频繁停水，报道后停水问题得到解决，但居民反映水质很差。 净水器呢，它那下的沙往里面弄全是沙。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9月6号曾报道，昌平区北七家镇蓬莱公寓小区多位居民反映小区旧改造成家中漏雨严重。报道播出后，相关部门对造成居民房屋漏雨的各个环节查缺补漏。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梦雨的追踪报道。 昌平区北七家镇蓬莱公寓小区在2018年被纳入本市第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程，改造项目包括外墙保温、屋面防水保温、外窗更换等等。然而，近日不少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旧改后小区漏雨严重，首先是外墙保温层破裂造成的漏雨。居民赵先生说：“ 就是加保温，然后外边又抹了一层薄薄的一层那个砂浆，特别薄，然后下冰雹全给砸花了。”就是 记者在小区看到房屋外墙破损随处可见。记者近日联系到蓬莱公寓社区居委会，居委会刘书记表示， 在楼体外立面涂防水砂浆是旧改的普遍做法。下一步，蓬莱公寓将在外墙重新刷真石漆，以防止漏雨。 对对，在冰雹什么的，它这也扛得住。 除了外立面破损导致漏水，居民屋顶新换的树枝瓦，由于六七月份出现冰雹等极端天气，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损，从而导致漏雨。之所以要对屋顶瓦片进行整体更换，项目监理工程师李先生表示，是因为原本的瓦片破损较为严重，并且已经停产，加之本市提倡使用新材料，相关部门才决定统一更换为树枝瓦。对于工程质量，北七家镇政府宣传科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目前出现破损的防水砂浆和树枝瓦都已经再次送第三方进行检测。 外墙那个砂浆啊什么的都进行了检测，说是合格的，是没有问题的，是建委那边是官方的给出的那个检测的结果，就是那个瓦的检测结果到现在还没出来。 北七家镇政府负责修改工作的城乡建设办工作人员王先生也表示，小区出现破损漏雨后，镇政府已经成立专班进行入户走访， 了解他们这个墙体的受损、居民的损失情况，对他们进行那个面对面的沟通啊、答复啊。 蓬莱公寓社区居委会刘书记也表示，目前已经有多个部门来到小区调查走访，改造竣工后的工程验收也将是多方严格进行。 设计、监理，然后甲方、区里边和镇里边的，还有咱们质检站、安检站，还有管理公司，好几方呢。 追踪报道。 今年6月8号，新闻热线曾报道通州区宋庄镇首开湘西郡小区频繁停水的事情。据了解，这个小区没有接通市政水，自来水由附近一家供水公司提供。当时居民樊女士告诉记者， 周一到周五它是上午9点到11点，下午1点半到5点，晚上是12点到凌晨5点，周末是上午10点到11点，没有水，然后下午是3点到5点没有水。 樊女士称，停水为居民生活带来不便。 你说家里面有小孩有老人的，他怎么生活呀？ 对于频繁停水的问题，记者致电小区供水公司北京碧富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表示，由于供水井故障，不得不限时供水。 得限时供水，减压供水，我们就不太清楚说什么时候能给您确切答复，说多少能解决，您知道。 为了推动问题的解决，记者向属地宋庄镇政府等部门反映了问题。近日，居民樊女士再次拨打新闻热线，告诉记者停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樊女士说， 她是打井打完了以后，这边现在不停水了。 但是樊女士表示，尽管不再停水，供水水质却非常不理想，她希望小区早日接通市政水。 我们每家都安的那个净水器嘛，它那下面沙往里面弄全是沙。 宋庄镇首开湘西郡小区用水问题到底能不能得到彻底解决，又何时能接通市政水？对此，通州区进行了回应。通州区委称，为了推动首开湘西郡小区用水问题解决，属地多措并举，提高水源供应。一是加快水源井更新，于6月底完成全部水源井更新工作，每天增加供水量1120吨；二是将周边片区用水尽快接入市政管网，积极配合办理自来水接入大市政的相关手续，希望相关部门推动首开湘西郡小区早日接通市政水，彻底解决居民用水问题。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百言，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超情精彩生活尽在咪咕视频，英超西甲等五大联赛直播都能看，支持手机投屏，高清画质，更有热门影视剧，更多精彩尽在咪咕视频，发送咪咕视频到10086下载。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申办成功即有机会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绑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